样的角度和坚毅，我是一颗拒绝融化的冰，坚持不变的寒冷和清醒。我也曾经温暖，我也曾经轻柔，只是你一再的欺骗，叫我如何承受。于是我渐渐凝固成心，于是我渐渐变得安静，让那曾经炙热爱你的心化为一颗拒绝溶解的冰。 春雨后，太阳缓缓的落去。

满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

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唱那首《牡丹江》，左邻平甘山一声音悠悠，风铃摇晃清脆响，江边的小村庄湖水把兰香，谁在门外唱那首《牡丹江》，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金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二人世的窗， 请我用几分钟